好，喺一个咁特别嘅4月15日咧，咁又开始我哋嘅 Hope Boss Song。 系咧， 因为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吓，好多事件都曾经喺呢日子发生嘅。咁啊，今日亦都好特别，因为咧我有嘉宾。咁啊，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是、爆粗啊，在晴朗的一天爆粗嘅 Terry， 系开下声先。 系大家好，大家好，我系 Terry。 系咁啊，好在冇一开声就整个粗口嚟影影啫。 冇 嘅。加埋阿 Chip 叻啦，加埋阿慈生啦，同埋我咧，就组成今晚啊 Hope Boss Song 嘅阵容。咁啊， 经一神就迟少少先到。 呢啲巡 例牌啦， 都唔使问啦。咁啊，喺未开始今晚节目之前啦，都问下啲嘉宾啊 Terry 啊，喂，原来你睇波噶？ 都有咁 踢㗎， 其實都會踢，都會玩嘅。 哦，踢都有嘅， 係係踢嘅，玩下啫，玩下啫。 哦，而家仲有嘅。 有。 哦，咁樣啊，都你都幾犀利喎！如果係咁，好過我喎，我已經好耐冇 踢， 好耐冇落場啦，已經。 唔係因為而家啲場子難攞嘛，我知，所以好多人想踢一踢唔撚到應該。 哦，咁啊係啊，即係講真，而家場子有新規定啊，真係好鬼麻煩。 而家咪冇咗咩執雞嗰、那個？ 冇啦，而家冇執雞呢樣嘢啦，因為我哋細個踢波使鬼咁麻煩咩？ 其 實邊一年開始啲街場好多人都係 book 嘅咧？開始，我真係發覺以前小學、中學 仲有，幾年之前啦，十幾年之前， 係啊， 但開始就中學仲有街場踢嘅，開始 有。 我中學尾段嗰陣咧，十一二年之前咧，就仲會去嗰啲民政處啊嗰啲地方就排隊嘅。即係有啲咧比較文弱啲人咧，就特登要去攞張 permit， 就去攞張紙去帶嗰啲惡嘅人咯， 即係我哋呢啲 街霸， 係啦，嗰陣常見就係咁樣咯。 哦，通常玩跟隊噶嘛， 都係跟隊噶， 係咯，跟隊噶嘛。 籃球到而家都係跟隊噶，三打三。 籃球都有人攞場紙噶，不過通常冇人坐你， 少啦。籃球攞場紙， 籃球攞場紙攞霸，通常霸兩個場噶嘛，霸兩個場邊度人邊度有人肯？ 兩個籠門， 兩個框 框啊。 咁就。就 Terry 除咗落場踢，踢咩位多？ 哦，後衞啫，條大腳勾斬啦、啊， 夠噶啦，大佬後衞唔大腳勾斬，唔通喺後場嗰度死扭咩？扭兩扭，唔係好似李奧費電 都學金賓嚟咁樣控俾第二個咩？ 真係，咁你睇擁邊隊？ 我英超其實擁邊隊，我又。不如淨係講我反邊隊嗰個啦、 哦，反嘅、哦， 我就反慢同反利嘅啫，其他其實我都冇乜所謂。 哦，反慢要清楚喎，咩慢乜鬼嘅？ 邊隊慢先？ 慢聯。 哦，狗爪邊嗰隊？ 哦，反咗就反利喎。 有狗爪邊嘅咩？ 啊有狗爪邊啊，你睇清楚， 就喺你正、 啊、有狗爪邊，有金字邊㗎呢啲，所以我哋呢個萬字咧真係好過癮，係創造新字啊嘛。 係、哦。 反利喎、 哦。反利喎、 哦。反利。 啊。點解咧？ 其實。點解反利呢？就其實我都明白嘅，香港其實應該好多利基迷，又沉咗好撚多年。屌你老母！我成日都覺得呢隊波真係打假波，所以我好撚憎佢。成撚日屌你老尾，對撚住除撚咗曼聯之外咧，對撚住其他榜首咧，屌你老尾食撚曬咁弱咁撚好抽。對住嗰啲中下游嗰啲，屌你老母神神經經，一係和一係輸成撚日，好戇鳩輸埋波，唔知做乜撚嘢。屌你買嗰個輸嗰個。 我或者幫你解釋啊，勢弱扶傾。 我真係最憎，因為佢就嗰陣時一路曼聯捏住攞聯賽冠，佢就一路喺下低幫人殺撚曬啲上游嗰啲。屌咁我好撚憎佢，同埋而家特別憎咧，就因為我好撚唔妥啊蘇七嘅屌。 哦，特別唔妥蘇七。中意尤其是中意擦水啊、咬下人啊 嗰啲咁嘅死人南美陋習嚟，我都試真係，即係其實都唔係得佢一個嘅。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你都幾好波啊，係咪先？喂，使唔使搞咁撚多嘢、啊？ 改咗咯，而家今季咪好咗啲。 改撚。我啱上一场先有插啦，屌你尾，喂，球证算好人啦，屌你唔俾牌佢，仲要咁样死人哨或者笑晒口嘅，点解冇牌啊？屌你老母啊，真系要应该黄牌警告佢。喂，佢真系好捻老土喎、啊，吓、啊，我又睇咗佢另外对啊，系咪上个礼拜嗰场咪韦思咸？同埋對曼聯，屌你尾咪兩球十二碼手球嘅，屌你老母，喂，即係我啊覺得個個都係咁噶啦，屌你乜鏟落底線想吸翻出嚟，想大位傳或者射啊，就翻係右腳，喂，屌你，人哋個個都喺地下過，我唔知佢係咪真係咁撚好波啦，下下都要踢起個波嚟過嘅。 嗱，根據呢個反曼嘅主持阿獅子所講嘅呢個，即係。引述翻佢講叫射手嘛呢啲， 射隻手 係啦， 即係離曬譜， 呢個踢法叫曬。 即係我佩服佢係好技術嘅，咁你估咁容易瞄到隻手㗎？屌，但係你閪啊嘛，大佬你下一隻落隻手度，撲街！即係你好波望啊，大佬你閪啊個人喂。 即係唔係咁咁踢波係咪先？ 嗱，即係名不虛傳啦，靠粗 Terry 入曬局啊，基本上 係啦， 入曬 即係證明其實咧，隊隊都有人捧，隊隊都有人。 絕對啦，冇錯啦， 明白嘅，明白嘅。 即係有啲又唔中意車仔啊，我呢啲咁樣，有啲又唔中意，即係反慢就大部分都有啲 又唔中意皇馬啦， 係啦，有啲又捧慢啦，即係隔離即係另外星期五傑斯啊、迪啊，佢哋全部都捧慢定慢 啦。 總之隊隊都有資深有對頭人啦呢度。 啊，當我知道 Terry 咧會嚟今晚做個節目啦，即係想諗翻喺即係揾翻以前有一段新聞講咩，即係你睇波啊，即係有啲人話睇波咧就唔好爆粗。啊，就要咧相互鼓励咁样嘅，即系唔知有位女士讲我记得睇本地波啊入场啊，就系要相互鼓励，就 北上访问员嗰个 啊，唔系嗰个， 唔系嗰个， 唔系嗰个，咁啊， 点样鼓励咧？喂，我觉得讲粗口都 系 一种鼓励， 系咯， 啊，即系你唔好， 我真系唔， 即系唔好爆粗， 我唔 好爆粗，即系有时可能对住香港都见到李健和嗰啲李老尾咁啊，有两步底线全底咁啊，你唔好爆粗，你唔好笑，又要鼓励，俾心机， 我睇 你又点睇啊？ 即系我啊觉得好老实啦，喂，第一二球咁啊，喂唔紧要嘅，拍下手掌，啱嘅，继续咁做，屌你老母，第十球都系咁样扑佢街，屌你啊！ 咁系 真忍唔忍到啊，大哥喂，唔系我哋唔系咁卵閪噶嘛，人其实屌你鼓励噶嘛，大哥。 但大家有入场就知，通常大家一齐爆粗嗰下个气氛系最激烈嗰下嚟噶嘛， 先最过瘾噶嘛。 即系当我波一上咗看台，就大家一齐就叮咁样嗰下，嗰下先最过瘾， 先开心啊，相互鼓励。 唔系真系好鼓励。 图书馆咩？大佬。 喂，最惨系你相互鼓励啫，你鼓励咗人哋，屌你对面嗰啲球迷屌。救你，你咪蚀水，屌你！人哋屌你，你又以礼待人，屌你戆鸠，我先唔系捻笨柒啦，系嘛，大佬？ 啊，头先喺咪后你讲咧，就睇波嗰啲奇遇，俾人掟嗰啲咁啊， 掟饭盒啊， 掟饭盒啊嗰啲咁啊， 唔系掟饭盒，屌嗰阵时小中学去睇贺岁杯，咁啊坐啲咩死人学生位，全部咧我 大中底嗰啲啦， 大中底系嘛， 大中底， 大中底， 即系啲唔知边条友唔生性，食完饭就抌嘢， 唔系啊，抌饭都算啦，扑街饭就白色干净啊嘛， 有汁噶嘛， 屌你啦！佢攞啲麥樂雞嗰啲醬搣開咗抌出去入撲你個街， 我記得佢一兜飯係有汁嘅，總之 唔知邊撚個，哇！屌你哋，我件衫成撇啡色醬，好似屌你蝦 我見到幾個都係有啡色嘅，我滴咗一滴咁 就好撚冇品嘅。跟住我有啲 friend 又閪嘅，喺廁所咧偷啲廁紙出嚟抌啊！屌， 哦有啊， 白色好似拉花咁樣咧，屌你咩 好撚靚嘅。其實好多西班牙、阿根廷啊嗰啲， 阿根廷差唔多一開身波。各球旗嗰啲位咧，差唔多一定要掃走曬啲 嗰啲紙條咁樣噶嘛。 咁其實呢啲咪仲冇品，屌我都係用口人哋動手，其實屌。 哦，所以都係嗰句啦，睇賀歲波以前咧就唔好著啲靚衫入去，著翻啲 T 恤啊嗰啲死得嘅算啦。你著西裝又因為斬咩嘅啫？ 因為你坐最頂咯， 坐啲包廂位、高級位、中間位又唔會。 梗係瞄咗包廂嚟掟啦。 咁你坐學生位，行難都係嗰啲咪死人僆仔，梗係亂掟一通噶啦。 係啊，汽水都～試過啦，唔好話咩啦。好咁啊，講完有個咁啊，講下啲燈先。 係啦。 咁啊，即係以往一向我哋嘅慣例啊。係。咁啊，傑斯仔啊，我要去比，咁啊，真係好順利咁啊，即係 做好 人群喎。係。啊，兩場和都嗨嘢喎，兩場。係 喎。 係。係咪利華孤信贏波？ 贏嘅。漢諾威都係贏嘅。 漢諾威都係贏波，丁總咪一齊啦。一齊咧都係攋嘢出， 唔係阿迪嗰啲就心地唔好啦，韋根對阿仙奴就估主勝，啲擺明心地唔好啊。 賺少少啫，係啦，三兩場和一。 巴塞嗰場冇聽你講啦，好明顯。 佢啊， 即係大家都坐喺度開麥嘅嗰日。 唔係咁，佢講先嘅，咁啊 ，Steven 身處呢個馬爾代夫，日日咁啊喺度 post 啲咁啊早餐啊， 陽光與海灘啦，總之 捉魚啊， 又屌緊 祝生日啊， 又屌 緊送我咩禮啊，收到啲乜嘢咁樣，我哋喺香港捱世界啦， 係咯，巴閉啊，真係犀利啊，阿 Sir 咧，你自己講啦。 咁啊，我啊四中一啦，咁啊我都有啲預感，其實呢幾場都幾冒險嘅，咁啊即係得一場就拜仁對多蒙特啦，咁啊要多蒙特，咁啊順利3-0開出啦， 係啦，冇錯， 咁啊要讓球客勝，係啊，另外幾場都輸。輸啊！英國嗰幾場都輸， 係啊，搬嚟都輸，因為搬嚟就啊，真 係 又係踢親咧，都係死嘅。 係， 我自己踢幾次都係死嘅。 佢係和啊嘛，好似領先嘅好似。 係啊，所以對波嚇 1-1啊，好似 係問啲。咁啊，另外飛燕落就作客贏嘅， 啊 2-0嘅。我唔講住。 阿卡，你唔講住啊？ 講住，梗係唔講住阿卡。 O K， 阿卡就中一場啊，多蒙特。 多蒙特啦， 信念之後 呢啲信念嚟嘅。 啊，記得同佢講踢曼聯之前咧，就睇睇曼聯 有 波， 睇睇有冇波啊！我都 mark 嘅時候，我都冇覺得啊，曼聯有波咩？ 咁講點解啦？咁點解曼聯輪空咧？就因為曼聯對手係侯城， 係啊， 冇錯。 足總杯咧就有一打，咁所以曼聯就冇波踢啦。 好，阿京一就。信念嘢啦， 佢都係信念嘢啦， 連續信念嘢啦，佢已經貼咗連續貼咗幾次利物浦贏 㗎啦，應該都贏㗎啦，佢應該都 啊，我諗下一次都係中嘅機會都頗為大， 係啦， 車路士嗰場 ，OK， 咁啊，慈山喎，又你自己噏啦， 咪漢諾威咯，漢諾威主勝中咗咯，其餘嗰啲都唔中啦，係係咯，我都 渣㗎，你淨係中一場啫喎，你估四場， 俾啲統計你睇，我就唔係真係咁渣㗎啦。 啊、夏沙 系咯， 夏沙其实踢四场嘅，应该咁讲， 四 有一场踢两反噶嘛。 系啊，曼利物浦嗰场佢就估和同入球大嘅，咁、和啊唔中啊，入球大就中咗嘅。 冇错，水晶宫就又系佢自己地头啦，做啊 EV 啦，哇，上个礼拜话佢好似弱咗啲，今个礼拜又翻嚟啦，三场啊踢咁啊中两场，咁就中保顿。仲百禮頓呢、這個兩個頓、啊，另外嗰個敦福特就爭少少，好啦，到我自己啦，啊，其實咧我 中曬巴 點喎， 咁啊好坦白， 最緊要嗰場係巴塞輸波，嗰場即係嗰個係真係難估嘅，即係真係你又要捧，但係 已經算保守㗎啦，本來和都贏㗎嘛， 係咯， 而家仲要真係輸埋， 通常都估和嘅，即係通常你俾我估巴塞，我都係估和多過真係輸曬嘅。 哦，咁啊而家因為保守啲啊嘛，即係讓即係受讓啊，咁啊贏波又中，和波又中啊，咁就其實就呢三場波，我禮拜五都講咗㗎啦，利物浦曼城嗰場入球大就好正常嘅， 好正路啊， 紐卡素就完全。 放假， 完全放假。 即係我哋幾個禮拜前都講咗，兩家屬放假㗎啦，攞九分。 仲要作客對史篤城，史篤城上場囂屎話佢真係打到不知所謂，今場點都要做嘢嘅，贏波亦都合理。格林納達嗰場咧就禮拜五噏咗啦，噏咗㗎啦，咁就結果就順利開出 1-0， 咁啊好坦白講，即係上個禮拜嗰啲自吹自擂咧，就自吹自擂過啦。咁啊，今個禮拜中呢三場嘢，即係阿傑斯仔開個 post 又話咩師兄又中嗰啲，其他嗰啲又話神人，邊個阿 Lulu 咁神啊，大佬？ 唔係喎，你貼三場中曬，有師兄冇窮人喎，屌！ 冇窮人，你睇翻陣間你講個表啊！唉，真係點知啊，慈山整個咁嘅表嚟俾我？唉， 咁我哋通常都有啲季度嘅嚇， 係啊，隔一排就做下啲統計啦。 你睇下嗰個命中率最低嗰個係邊個？啊，就是、小弟咯，36.62%。 唔係，其實係阿 EV 嗰啲，即係嗰幾個禮拜其實都話係值得參考佢嘅貼嗰啲波啦。總之又有一啲即係你睇翻馬會嗰度有一啲分頭啦，同埋即係又中嘅命中率又。即係偏高嘅喺我哋嗰度， 真係好咗今個禮拜真係託賴啊，三場中曬啊！如果唔係真係滔賠沒值啊！而家高過阿的少少，都係真係託賴。 嗱有幾個禮你嗰個數據點解係咁樣咧？因為你有幾個禮拜係鬥氣，即 係 特登做燈嘅你嗰幾個禮拜，所以 你真係錯曬啊！我場場都係落足心機， 本住良心，良心後 豬嘅大佬啊！真係 有幾個禮拜你。估一場係估啲好奇怪嘅， 有幾奇怪真係。 大家自己聽翻 feedback 啊。 咁啊，所以都係嗰句啦，呢個世界都係光輝一時啊，都唔好忘記之前都係牙牙烏嘅啫，所以都係大家真係唔好捧得咁高啊。總之就大家真係落足心機度啲正波，大家嘅投注大家都要留意啊，唔係就係我嘅，有時 cheat 咧，阿慈生嗰啲都要留意，睇下風咯，你睇下琴妹依輪都中得好金嘅， 係信念嗰啲咯， 哇中一半喎佢， 係啊阿卡 都旺嘅， 好旺阿卡夏薩嗰啲啊， 夏薩特嗰啲， 係咯， 最緊要就信念。 有信念咧就成日中嘅、啊，所以就因為下殺成日捧車路士啊、水晶宮啊， 唔係車路士 皇馬係 AC 都多嘅， 係啊，咁啊卡姆又捧曼聯啊、多蒙特啊，咁啊，所以就 同埋有時佢都得夾啲入球大細，佢都睇得準嘅。 係啊，何芬行啊嘛，次次開大嘅啊，所以就有信念，長線捧最緊要好過某啲高層啊，嗰啲信念啊爭少。少有時候捧曼聯 輸波啊 嗰啲咁啊，所以啲輪 但咁佢上年佢哋捧曼聯咪好高命中率咯，應該 啊上年未有、啊， 上年係冇人做統計， 今次阿慈生做統計， 今年、 啊、所以就 有人身痕做統計， 你見曼聯撲街真係做統計啦嘛， 係啦， 唉好咁啊咁樣啦，我哋登到呢度，咁啊我哋第一節通常一開頭都會講下啲。歐洲波先嘅，咁啊都要講下啲傷心事嘅。 巴塞 咁啊，梗係要講下巴塞先啦嚇。咁啊，嗰場1-0咧，其實賽前都預咗㗎啦。講真 就即係後防得翻啲咩人？大家心照啦。巴查冇，碧基冇，維圖華迪斯冇，佩奧爾冇。 係啦，賽前我就估咧，就係呢個桑子就拍呢個馬斯查蘭。 但 係 最後 係 保斯基斯係咪？ 係啦，最後就保斯基斯就。 中即係桑字就踢翻前啲， 係啦，就打防中咁，但係咧效果係一樣嘅，都係冇任何嘅分別，因為今年嘅保斯基斯同上年嘅保斯基斯真係差天共地，大佬輸個波就係桑字中間甩個波，跟住俾人一個直線，然之後就單刀啦。呢、這個巴希美就單刀咁就搞掂， 射得靚嘅，但係人哋真係即係處理得正，即係。全都 OK 啦，係啦，冷靜啦。 咁啊，呢個巴希美就 OK 噶，今年表現其實總體今年呢個格林納達若干球員嘅表現咧，就都唔錯噶。佢中鋒艾亞拉比嚇係、球隊嘅首席射手啦。另外就呢個側邊嘅比迪啊、巴希美啊、中場嘅伊杜拉啊，同埋後防嗰 pair 呢個伊奧利同埋梅里魯呢對中堅啊。其實我成日都講啦，格林納達呢隊波係守得嘅。即係因為嗰啲意大利嘅元素都相當之充分嚇，即係 咁啊！伊奧利呢個球員咧，值得留意喎，利物浦借將嚟嘅， 係 啊。其實今年喺士砵亭籤翻嚟，就即刻借咗俾格拿大呢邊啦。 但係其實呢場就即係我哋頭先即係開始前，我同 Jeff 咧就一齊望下啲精華 啦，睇精華啦， 係啦。咁其實即係你話巴塞係咪冇機會咧入？ 哦，好有機會。 即係其實有幾球都係對方嘅龍門夠曬。 龍門對踢得好啦，即係有兩球波我都覺得係必入波。 係啊，卡尼西斯呢個希臘嘅龍門啦，其實唔係點出得好多啫，出兩場啫喎今年啊，因為以往正選羅伯圖就冇出，就出咗呢件兩場都打得唔錯嘅呢個龍門嚇。咁就巴塞就好遺憾，不過都預期之內㗎啦。講真就啊，咁所以就呢輪馬天奴啊個位咧 就壓咯， 就壓壓攻，一定係壓壓攻㗎啦。啊，好危，有啲危險啊。咁所以嚟緊個國王杯咧，都非常之危殆。 四三踢係嘛？ 4-3 係啊， 4-3嘅晚上， 3:30。 咁啊，都好危殆。 不過還好，阿 Lulu 又著件皇馬衫出嚟推介咯。 係咯，呢樣 呢個就唯一嘅安慰啦。 係啊，呢個就係唯一嘅 機會啊。 係啦，唯一嘅 advantage 係啦，啊，唯一嘅可能 good point 啊，俾我哋有呢個心理上嘅安慰啊。 但其他嘅即係 其他嘢都係好不利。 係啦，整體球員質素啊，即係傷兵啊、 近況啊， 係咯，所有嘢都係巴塞不利。 讓咗超級。宇宙球王出嚟喎、 哦，哦咁啊系啊，咁啊 講埋好大折扣噶嘛， 但佢企喺度做領隊，仲有對跟班噶嘛， 咁啊 嗰啲都唔差啊， 係啊，咁啊啱啊，你講個皇馬啦，皇馬就啱啱嗰場聯賽就贏四粒 啊， 呢個艾美利亞就非常之正 清脆啊， 咁啊嗰場波嚟講就迪馬利亞就表現好好㗎，尤其是一開波嗰個波咧，右路咧直情好似哇，真係舞龍咁舞咁啊，真係好誇張。其實前面嗰幾個咧，一個賓斯馬。迪馬利亞都係打得好好嘅， 都係 fit 㗎呢啲 啊。咁啊，呢場波出伊斯高，咁就冇出沙比亞朗素，咁就都唔關沙比亞朗素事嘅。 唞下啦， 年紀都大。 啊，呢場波出伊拿拉文迪就又係打得好好嘅，因為對面咧。都 唔係好夠班㗎啦。 其實都啱㗎，因為伊斯高同伊亞拉文迪其實喺大約年初嗰陣有 段好長嘅時間係打入冷宮㗎嘛。係咯。咁但係到而家你開始即係歐聯嗰邊又要打，西甲嗰邊又要搶，咁其實你應該要開始磨翻尖 嘅 你。 呢個組合都可以長遠慢慢培育佢，等佢哋即係慢慢俾多啲機會佢哋係即係質素，大家已經知道有。 季初我諗其實就伊拉文迪根本上係正選添，因為沙比同埋即係基迪拉又傷啦，咁有段時間都係成日踢正選嘅。不過可能去到季尾而家就即係兵源都係比較唔夠啦。咁我覺得阿教練都係一個好 安察洛提， 好足喺安察洛提都係好識得去 tune 到波點樣去猜，即係用何組嘅人嘅去搞隊波， 同埋莫拉達最好係出多啲啦。係 啊， 呢個又係有潛質。 要問阿斯七喎。 系，系喎，领队喎，新任领队。 系啊，要问阿思七呢个啊， 个出场名单系咪佢负责噶咧？ 呢个出场名单点知啊？啊，你知有啲球队系噶嘛？ 应该佢都喺场边， 喺场边咪指手画脚咯，指下咯。 啊，而家做咗领队咩？ 唔系讲笑啫，即系之前嗰几场，有一场就系佢喺场边就比较喐紧啲。 多蒙特嗰场 啦，系啦，对多蒙特嗰场。 次回合嗰场。 系啊， 因为我都比较少睇西班牙啲波。 是啊，所以 C7 就好犀利嘅，都係嗰句啊，唔使踢波啲跟班搞掂晒啊，咁啊西艾美利亞嗰啲跟班都冇問題嘅。 不過我又想問啊，即係比較我就好少睇啊，我就比較貧乏知識。我想問點解今年馬體會勁咁撚多嘅咧？ 哦，馬體會防守又好，教練又勁啊，好似啲 大半血嚟嗰隊波。 唔係，其實就 有 好幾年 係咯，有好幾年都係用呢個即係用呢個 squad 啊，係啊，咁啊，即係慢慢 tune up 呢隊波都有幾年嘅時間，其實前嗰幾年都攞個歐霸呢啲咁嘅錦標啦， 係啦，佢同波多波圖嗰陣時間，其實歐霸就好勁噶嘛，輪流贏噶嘛， 即係好老實。早兩年我都淨係識皇馬同巴塞嘅，就差唔多。 哦，咁啊要識多隊啦， 唔係咁你其實可以睇下睇埋歐霸嗰堆，即係可能到而家呢個八強啊四強嗰啲，嗰啲球隊就可以值得即係值得留意多少少，因為即係往往都會有一啲驚喜俾你嘅。 係啊，總之就好睇㗎。其實今年西甲相對於前嗰兩年係好睇啲， 多咗啲新鮮感啦。因為 我哋有個叫西超嘅講法啊嘛，西超得兩隊，就巴塞同皇馬啦。咁啊今年又遇多一隊就係馬體會啦。 其實多競爭仲好睇啊！ 啊，梗係啦，好過香港嗰啲咁啊，或者係德國嗰啲啊，拜仁嚟成20多分啊，真係誇張。咁啊，馬體會今個禮拜贏基達菲嘅，咁啊正常非常之合理。咁就第一球波就高癲啊，高癲就 好似有啲不幸嘅事件發生。 哦，咁啊陣間先講不幸事件啦。咁啊高癲就頭槌頂入呢個波就輸龍門嘅，因為龍門咧就出下嚟咧就唔出，結果呆若木雞俾人笠死。咁啊～第二球波就係講嗰個意外啦，咁就係咧臨完場噶啦，咁就咧迪亞高哥斯達咧，咁就係衝門咁樣成隻腳一冚落條柱度，咁啊當時見到嘅狀況都相當之係即係令人擔心啊，即係仍以為佢今年會唔會咁樣會唔會收呢咧？ 咁啊收呢就大鑊 啊！咁啊見到條血痕咧都相當之顯眼，咁但係咧事後就其實就只係皮外傷。 斯蒙尼就話冇乜事嘅， 冇事嘅，邊有事啊？ 我聽講話呢球波好似有試過小插曲嘅喎，話好似第二個高哥斯達球炒咗十二碼咧，好似古仔講嘅喎。 哦，係啊，因為話基達菲即係上面嘅基達菲啲 fans 啊，呢場因為作客啦， 基達菲主場，咁啊基達菲啱啱望正，哦，全部基達菲 fans， 咁啊有一個咧。好嘢啊！即係犧牲佢自己嗰個啊！即係將自己嘅肉體啊，露骨一斜住迪亞哥哥斯達，咁啊叫迪亞哥哥斯達射失咗啊！ 咁啊真係嚇親，嚇腳腳軟， 你手受 益。佢係一射嗰下除褲定係一路除住咧？ 我諗都係一路除住。 佢啱啱一見佢跑，佢就轉身除褲。 一除。啊！ 你 反光靚曬， 反光橙橙，哎呀，好光， 真係夠曬光啊！真係。不過呢啲咁嘅邪嘢，其實咧，好似之前其實有啲可能你留意，可能其他某啲聯賽都可能會出現，但係我哋冇留意啫。其實就都好多時可能。打籃球或者唔會啦， 打籃球都有㗎，打籃球 咪揈兩揈咯， 射個球就揈嗰啲波波， 揈嗰啲棒啊嘛，係嘛？ 喂，同埋我都有聽過，記得好似有啲女球迷剝上衫， 誒，成日都見啊，巴西 都有㗎呢啲。 我哋今年呢個巴西世界盃，我哋好多時都可能會見到呢啲場面㗎嘛。不過CCTVB cut 曬啫嘛，真係或者聽個遠 shot 咁樣啫嘛，係嘛？咁啊，所以就。 馬體會正常啦、啊，非常合理。 二比零啦，臨尾都係結果都係入翻球啦，定係 係啊。咁啊，略講講其他啦。咁啊，貝迪斯對西維爾度安達魯西亞打比咧，又係好順利啊。西維爾輪 fit 啊嘛，我真係上個禮拜講啦，又贏啦。 歐霸開始就已經不停咁咁贏。 冇錯啦，咁呢場波就加美路啊，咁就連入兩球，咁就貝迪斯就睇嚟都。 冇啦， 出年 班 嘅啦，都收工， 因為佢22分啊嘛，應該距離上一名應該都差唔多成8分。 冇錯。 咁啊，我諗就應該冇得反 攻。西越見啦， 西越見啦。 咁啊，另外就華倫西亞亦都贏 L Chap 2-1，咁就呢個時候睇睇個另外畢爾包，講埋畢爾包就係、是、贏馬拉加嘅。咁就而家睇睇個榜啦，咁就呢個馬體會咧就 head 住三分，咁就馬黃白黃馬嘅收第二啦， 贏波啊追翻上嚟啦，巴塞輸波啊跌咗落去啦， 巴塞第三，但係呢三隊都應該係可以直接。咁就咧係 歐聯 就歐聯㗎啦，就冇問題啦。呢三隊 剩翻應該三場， 剩翻五場波， 剩翻五場波係啦。咁啊應該都 馬呢、這個畢爾包第四名已經係爭16分啦， 係啦16分， 冇得追㗎啦， 係啦冇得追係啦16分係啦。咁就畢爾包就 head 住6分嚇，咁就西維爾就第五，維拉利爾就第六。咁就畢爾包嗰個所謂叫歐聯嘅資格賽嘅資格都應該穩嘅，都應該相差六分，因為對波。個 form 都好穩定，雖然西維爾最近個態真係好好，咁、就維拉利爾就贏波啦，咁但係都係第六位，皇蘇啊追得好緊，咁、第七咁就爭一分嘅啫，嗰、那個歐霸嘅席位，華倫西亞就第八。 不過第五、第六、第七都有得打歐霸。 歐霸係啦，因為 其實就冇乜競爭意義啫。 第七好似冇。 第七冇。 第七有。 第七有。 西班牙杯、國王杯係咩嚟㗎嘛？係 因為 歐巴賽嘛。 歐巴賽。 咁、跌翻落第七度咯。 得。 所以基本上冇咩好爭，因為排第八名嘅華倫西亞已經係爭緊。七分啦，咁攞第七嘅機會都好微。 睇睇榜尾啦，貝迪斯22分，應該都收工機會好大㗎啦。艾美利亞就30，就31就基達菲。咁啊，雖然之前贏嗰場華倫西亞，跟住繼續又輸翻兩場啦，呢隊波睇嚟都係好惡搞。華拉杜列就32分，但我睇好佢護級嘅，因為都有啲好啲嘅球員。奧沙辛納就34分咁樣嘅。 喂，先有樣嘢少少考考你啊，西越嗰邊咧，好似聽講話係有啲。即係個嗰幾隊爭標球隊有一隊好似有啲古仔講下 喎。係有嘅，哇！好彩，我略聽過就係佢一隊而家係 hack 緊。 應該排第二好似西越。 排緊唔知第一定第二嘅，咁我要查查先。 Elba 第二。 第二係啦，因為 Elba 咧就因為原本就佢呢個成績係應該可以升班嘅，而家雖然排第二，但係佢嘅財政咧就有問題，即係你知啦，即係有時啲。就係、 西班牙普遍嘅球隊都係財政都 係，就 係 因為去到西班牙某啲，去到呢個西甲嘅時間就要一定某一啲嘅 財政 嘅能力， 係啦， 有啲嘅能力先至可以係升班嘅，先可以打西甲嘅。咁但係呢隊波就唔掂，咁就所以嗰個財政就唔合格。 第一咧，佢個城市一個好細城市啦，佢球場應該係坐唔夠1萬人嘅，係啦。咁係一個山城嚟嘅，係啦，咁同埋再加上有啲財政上嘅困難啦，咁好有可能咧，而家講緊咧就話咧，佢 even 即使升到班咧，亦都可能因為財政嘅原因咧，係會反而被罰降班， 冇錯，係啊， 即係攞第二反而降班， 係因為個財政嘅問題。 即係尾三嗰隊有機會就 唔知個安排係點樣啦，但係究竟即係呢個世界？ 喂，英超嗰陣係咪英冠升上係咪有錢代嘅？好似好似黑池嗰陣時又話有啲錢攞。 一定有錢，唔係升班嗰下一定有錢代嘅。 升完佢都唔夠錢搞佢啲嘢。 西班牙又同英格蘭。 西班牙 嗰個賽會嗰個混亂啲嘅， 冇錢俾佢。 英格蘭就本身個賽會去個鋪嗰個獎金好大㗎啦， 同埋 佢留啲俾你，根本上都已經好多。 因為佢個轉播費嗰度係個 西甲都 西甲唔係嘅， 西甲佢啲直播係按一啲球會嚟去。 佢有一啲 agent 係即係幫簽咗某幾間球會，然後出去賣。 所以你如果係大球會嗰幾隊咧，就梗係收得。 其實 係 有之前有啲報道講過，其實係皇馬巴塞佔咗差唔多八九成嘅。 即係強者越強， 係啦，咁就搞到嗰、那個 即係其他嗰啲就差唔多近乎免費，唔該你嚟睇下我啲波咁樣。 好麻煩啦，所以隔幾季你就發覺西甲嗰啲即係傾唔掂數啊，即係頭嗰幾個禮拜冇得睇嘅。 算唔算有種壟斷咧？如果你咁講， 絕對 係因為傾得唔好係對於個國賽會嗰、那個生態係好差。 係咯，你屌你咁多錢使黃， 佢哋唔會話好似英超咁樣20多隊波。做一個聯合出嚟去揮一啲利益㗎嘛，咁啊 你淨係揾一兩隊可以有叫價能力嘅去揮，咁佢梗係你自己， 佢就梗係自己收多啲，你就收少啲啦。 咁啊，留意事態發展啦。咁啊，我估計都幾荒謬嘅，講真就 即係 咁啊。現時西越就拉科魯利亞排頭㗎， 應該好有機會。 下季應該見翻佢， 應該見翻拉科魯利亞啦嚇。好，咁啊，睇睇意大利咯噃。咁啊，意大利就而家形勢就都相當之明朗㗎 啦。 祖雲達斯嚇，咁就吃緊八分。咁就咧，羅馬就第二，雖然就近六場波贏曬，包括埋呢場， 追唔到㗎啦。 啊，咁啊贏咗呢個亞特蘭大，咁就拿波利第三，就67分，距離前面12分啦。咁就費倫天拿同埋呢個國際米蘭分別排第四、第五，咦？帕爾馬個方都 OK 喎，上第六。 今年打得好㗎。 AC 米蘭其實追翻上嚟， 上翻 大家唔好望下依 AC 米蘭其實。追翻近個 四連勝 ，AC 米蘭就因為咧巴神一打正選咧，咪四連勝咯。你擺巴神落後備，咪賴嘢咯。 早排好似話斯多夫都有被炒危機，點知就即係打翻 幾場。即刻又即係都係話佢唔掂。 都係嗰句靠巴神嘅啫，好坦白講嚇。 咁佢都要啲時間再重組。 咁而家睇個數字上，歐洲賽係有可能嘅喎。 有可能第七位係第六位啊。 第六位就派馬真係爭 三分啫。 可以搏下歐霸嘅，講真就啦。咁就另外咧，我哋好快手轉一轉去到法蘭西咧，咁就巴黎聖日耳門啱啱就輸波，就輸俾里昂嘅，咁就輸0-1嘅。咁就所以咧，雖然係咁，咁但係仍然距離摩納哥10分，咁就所以就呢兩隊都喺個歐聯位都頗為穩 陣。 里爾就第三，聖伊天第四，里昂就第五咁樣嘅，都係距離得好遠。咁就最後啦，以幾隊講埋荷蘭啦，咁荷蘭方面咧就阿積斯就6分 hit 住呢個呢個菲燕諾， 菲燕諾， 因為菲燕諾最近方好好啊，6連勝起碼，咁就但係咧，因為而家因為荷蘭嘅聯賽咧就有17隊就打34場 嘅，18隊 ，即係打17，即係兩個數目加埋就34場啦，咁啊仲有2場波啫，咁啊所以就菲燕諾其實數字上啫。咁就仲有機會，但係睇個得失球率咧，爭9球，我諗阿即斯只要攞多1分咧，都應該冇問題㗎啦。講真就嚇，咁就維迪斯啊，哇，近呢5場都未贏過啊，所以你話即係呢隊波係咪真係有啲嘢咧？ 係都講過啦，係啦，車仔話唔想去控冠軍啊嘛。 係 PSV 8連勝之後嚟個3連敗，唉，呢隊波真係 嗰啲眼鏡啊， 真係無話可說。其實而家歐洲聯賽除咗西班牙、英超鬥得比較激烈之外咧，仲有一個地方鬥得比較激烈嘅就係俄羅斯嘅。咁啊，俄羅斯而家咧就係聯賽榜嚟講就係呢個新尼特領先1分啫。領先呢個係莫斯科火車頭，CSKA 就第三嘅，咁啊49分，咁就大拿姆莫斯科就46分咁樣嘅，咁啊因為我哋好耐咧都冇講其他聯賽嗰啲積分榜啦， 數數啊， 都今日咧趁住冇歐聯歐霸啊嘛，咁啊都即係略略為大家報道一下啦。 首先見到一樣嘢就係見到安哲係排第尾。 哦，一向都係爆尾㗎啦。 OK， 一向都係爆尾。 估唔到真係冇錢就打回原形啦。 冇錢啊，梗係打回原形啦。呢個世界就係咁現實㗎啦。啊，如果唔係曼城點會排頭啊？講真嚇，好咁就歐洲數過，咁啊都要講下英超啦、英格蘭啦。咁啊英格蘭，大家啱啱嗰個禮拜除咗有英超之外， 有 兩場足總杯嘅正波。 係 啊，咁啊先講場阿仙奴先。 阿仙奴星期六啦， 係啊好轟烈喎。 哇！即係你睇到嘅時候就幾震下嘅，見到即係等啲阿仙奴球迷就震啦。 係啊，一路場波踢緊嗰陣咧，即係我哋識嗰啲即係阿仙奴球迷啦，即係好幾位啦，都唉聲嘆氣啦，又話好痛心啦，又話覺得隊波真係完全冇士氣，完全冇一個想贏波嘅慾望。 係啊， 但係場波就我睇咗少少啫，好坦白講，我又覺得就未算話太差嘅。當然對手亦都比較弱，講真就 係。但係因為又係有位女神嘅祝福啦，有亞迷女神都唔覺意又祝福咗自己隊波啊嘛。 佢嗰下究竟祝福邊隊㗎？我睇好迷茫， 應該係著阿仙奴波衫 嘅。但係我見到著韋根波衫， 我真係改圖嚟㗎。 咁即係點咧？ 即係 成件事係點咧？ 即係呢個好撲朔迷離，即係當然唔可以 唔可以賴佢咧。 最近我發覺由於、 就是、 因為即係全世界人都開始知道 Lulu 嗰種神力咧，於是出現咗好多冒牌同即係假冒嘅嘢，即係包括揾翻上季一啲波咧，又就話佢著翻嗰件波衫咧， 嚇一嚇啲人， 係啦，即係令到好多留言出現咗，即係有時大家即係啲投注嗰啲人就比較， 好似我見到佢嘅 status 就向啲利迷就派呢個定心丸嘅， 係啊， 佢話為咗呢個謝拉特咧， 嚟嗰啲四場都唔會噶嘛， 唔會著， 屌我送命俾佢啦，仆街！ 你唔得嘅，你明唔明白？其實咧，佢個經理好似都係利迷，所以你做唔到呢樣嘢，你冇用嘅。你就算寄一件衫俾佢，都唔會著到出嚟。 咁啊，呢場波嚟講就梅迪薩卡啊，咁啊兩球波都關佢事嘅。 係 咁啊，第一球波係12碼嚟嘅，咁啊麥馬南啊直推入禁區，咁啊梅迪薩卡一踢就踢跌佢喺禁區裏面，咁啊梗係12碼啦。同時喎。蒙尼爾又傷埋喎，真係又傷完傷多件啦，真係攞膽。咁就結果就高美斯射入啦，咁啊但係其後咧咁就阿仙奴就追翻嘅，咁啊臨尾81分鐘啊張伯倫左邊就即係頭槌傳去二傳，就梅迪薩卡就頭槌遠處就頂入， 插水式咁射身， 即 係 自編自導自演喎，屌你成場波， 咁啊一比一， 製造情先，跟住 就戴罪立功， 咁啊一比一， 同埋其實法比安斯基係 OK 嘅呢場， 今場踢得好， 係啦， 踢得好。坦白講，嗰日禮拜五又話咩咩又話即係打督總杯， 禮拜五唔喺度啦， 我喺度， 打督總杯咁啊話雲家好頑固啊嘛，成日話要督總杯賽出新仔。啊！杯賽出後備， 但其實都冇乜新仔，得沙朗高一個啫。 法比安斯基都算啦，往時斯捷斯嚟。 法比安斯基其實都29歲㗎啦。 其實之前都係即係間住同阿斯捷斯尼都係爭嘅啫。 今季其實佢嘅表現同斯捷斯尼其實拉近 拉得 一啲嘅，即係唔可以話邊一個係一個好絕對嘅正選啦。 我唔覺得真係咁似選咯。 係啊， 咁啊睇到其實啲場波其他嗰啲陣容好多都係正選嚟啊。 咁啊，但係有啲咧都係我都係覺得踢得好差。例如華美倫啦，真係冇狀態啦。咁另外其實耶山攞高都係新亂一啲啦，好多埋門嘅把握就真係絕對 打壓力就爭啲， 真係唔及唔上基奧特啦。 但咁同基奧特梗係冇得比啦，但係我覺得可以接受 嘅，可以接受。 我諗佢表現可以接受嘅。咁啊， 張伯倫我覺得 OK 嘅，幾好嘅。 張伯倫算係呢排低潮入面比較好啲嘅阿仙奴教 練。 點解對波係咯掃咗，係俾人掃咗幾次大比數之後，我覺得謝曬，完全係屌。 呢啲每一年都係咁噶啦，年復年的循環。 好難答你，因為佢你係唔知道佢對波嗰個訓練，即係點樣控制調節佢啲狀態咧？即係去到即係我哋見到其實幾季都係去到尾段，阿仙奴個整體嘅狀態都係弱啲嘅。 係 啦， 但唔係話早幾季其實最後嗰五六場都踢得好嘅，但係。去到而家似乎都 好撚衰喎， 因為冇壓力噶嘛，嗰五六場，而家五六場有壓力噶嘛。 以往嗰五六場，以往幾屆咧，通常咧，因為要追個第四，就焗住個連勝啦。咁啊，今屆而家情況其實都似噶， 都係要追 啊。愛華頓已 經過咗個頭，已經變翻即係第五啦。佢 都係再講一句，我真係覺得愛華頓抵佢攞前四多亞仙奴。 以成季即係去到季尾個表現，就梗係愛華頓值得 啲啦。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咁啊，12碼就贏咗韋根啦。 哇！12碼真係分曬勝負，你見到即係兩隊人咧，好明顯見到韋根嗰邊係劣嘅，即係埋去見到個波都係 唔關射啊！我咧諗完 唔知，但係其實即係整體 我諗搏得好盡啦，120分鐘咁，同埋佢哋都覺得即係都已經交咗 放棄，但我覺得呢下係有啲。怪地，你既然我都逼到你和啦，咁臨尾12碼，大家一人有咩係唔入嘅啫，冇理由， 我想講句俾你講埋， 哎呀， 真係， 即係，我覺得呢啲位置係冇必要去驚咯。 咁另外法比安斯基投兩球都夠嘅， 嗰下係法比安斯基嘅。 咁好奇怪就係阿佐迪高美斯反而就冇安排到射，可能會射第五球 啦， 但已經係輸咗啦，到佢射已經。 我就係睇到90分鐘就，但係。基本上成場波我都覺得阿仙奴都起地係 好差 嘅，其實 尾段屌你入撚咗追翻和之後咧，全隊先好似屌你敲 醒 個鐘係咯，屌！ 但就算去到加時都你 都 係 谷唔起㗎，即係都係圍住嚟猜，即係可能冇乜可以威脅到嘅攻勢做出嚟，其實都 係 好坦白講，對住對咁嘅英冠韋根都要搞到射12碼，咁啊梗係 濕滯啲㗎啦， 梗係打得唔好啦，坦白講。 咁啊，不過點都好啦，咁啊叫做進級。 終於就有機會入 賽， 即係攞冠軍啦、 啊！起碼有一個杯係有機會先、 啊。好開心啊！試賽後啊，攞贏咗十二碼， 捧咗杯咁樣， 好似攞冠軍、啊。 大佬，大佬，你咁樣咁樣執翻翻嚟啊！本來即係絕望咗㗎啦嘛，嗰下俾人入波之後。 咁啊，個個好開心，但係堅尼咧，呢、這個前曼聯嘅球員啊，賽後評論就話佢哋唔應該慶祝㗎喎，以佢哋嘅表現。 咁 即係你撇開佢係前曼聯嘅隊長之外，其實都客觀嘅。你對波，你由即係人逐個稱你身價又 冇，咁啊， 梗係好過都係好過人哋。咁、奈何你俾人逼到要射十二碼，咁係其實都唔應該高興得太早嘅。 唉，咁所以對阿仙奴決賽對住後城， 仲有運啦， 真係贏唔贏到咧？都好問，都有疑問啊！即係講真就 咁啊，後城另一邊就 但對後城要阿仙奴 預期賽果啦，五比三就贏呢個英格。 哇！一啲都唔預期啊，大佬， 好刺激喎、 啊！嗰度英格嚟喎、啊，大佬仲衰過英冠喎、啊，即係丙組波嚟、 啊。係啊，即係第三級嘅聯賽， 兩度領先喎、啊，大佬。 係啊， 石飛聯巴斯達好早十九分鐘一球，雖然呢個沙堡啊追翻，但係呢個都係史高加里啊，咁就二比一。 跟 住其後啊，連冚三球，一球費耶達，一球客道史東，一球昆吾。咁啊，其後啊，最後入多兩球啦，梅飛啊四比三，臨尾啊美娜整到五比三出嚟，都好似呢啲係咩比數啊 ？Hockey game 係嘛？即係曲棍球。 我以為網球嘅就嚟、 啊，網球要到 六比三， 入多球就網球㗎啦。 係 Hockey game 嚟嘅，咁就。但係後城就好慘嘅，因為就喺個足總杯裏面啊，佢哋嗰對前鋒啊呢、這個 沙堡係 Shane Long 同埋啊呢個積拉域都因為 cup time 就出唔到場。 咁啊弊啲，咁啊可能呢個就對阿仙奴有啲著數。 係啊， 因為其實大家聯賽見到呢對組合其實係好夠火力嘅，咁去到即係而家真係靠曬啲客道史東啊嗰啲咁樣，你話摩亞嗰啲幫下手咯。 美娜咧，美娜亦都係打得好嘅，咁就我。睇就決賽啦，後城對阿仙奴，真係睇下阿仙奴到時點樣 睇佢做法啦，真係即係牌面上你就冇得即係冇得輸㗎啦。咁、去到最後你 買邊邊啊？喂， 唔好再領嘢咯。我諗你去到嗰日嗰個禮拜你先再 嗰場波，我唔係好 sure 打完歐英超未咧？ 應該係未嘅。 以往嘅 前一個禮拜， 以往嘅 5月18日。五月十八號， 好似打完 了，打完嘅啦噃， 五月十八號咁啊場波就， 因為我記得應該五月十幾號就已經打完嘅， 係咁就呢場波阿仙奴 必勝無歸， 要贏噶， 你睇下佢嘅第四 贏又無冠啦， 爭第四嘅時候佢剩翻幾人啦，又係五六七傷嗰啲， 咁係啊，蒙利爾又傷埋， 咪咯， 睇下點啦嚇呢場波就阿仙奴都希望佢。 足夠運啦、啊，我都係嗰句。 希望佢咩好咧？ 唔係，其實我都係覺得啦，攞翻個杯係有啲作用嘅。 攞翻個杯係好嘅，開心嘅。係 咪好大幫助咧？我就唔覺得啦。 唔使再俾人串話佢十幾廿年無冠啊嘛，大佬。 咁、但係 心裏好過啲。 呢啲就要即係總有啲嘢要改進，都係大家講好多年，即係都係未有嘅。咁呢啲咪即係再睇一下。 都有一句啦，為阿仙奴嘅前途着想咧，呢個杯。讓咗俾後城佢啦，等個 club 等個波啊， 即係醒啦，做嘢啦。 唔係個波醒啦，個波唔醒㗎啦，個波咁啊！啲球迷嚇喺度抗議啊、示威啊，睇下點樣咯，係嘛？ 即係你見到咁多年，即係阿仙奴個波都係即係睇住盤數做人嘅啫，都係一個好穩健嘅理財方向去走。 好清楚㗎啦， 佢即係追求一個即係一啲錦標，可能係。次要少少啦，即你話唔係唔重要，但係對於盤數重要啲咯，好明顯見到。 其實你哋點睇咧？對啲球會而家有啲嚇，好似車仔啊、曼城啲大灑金錢，屌你，哇蝕咩？有鳩嘅都屌。喂，咁但係其實一個球會係咪應該行阿仙奴同曼聯呢種方針係以即咁你屌你都係 曼聯其實係負債都係好多。 曼聯仲結， 負債其實都好犀利。 都想係以盈利為目標嘅啫。 你唔可以蝕得太犀利咯。你講健康，即個球會嗰個財政穩健情況咧，就德國人嗰扎球會咧，就全部都即係可以做一條正數俾你睇。即你見到其實英超係自從佢成立咗之後咧，其實佢嗰個負即係佢個先使未來錢嗰個程度係越犀利。當佢有一日即係其實就係大家就係睇緊佢幾時爆嘅啫。 嗯，即係呢個。 會有即係你 即係譬如有啲球隊啊老 破產 啊，個老細啊 破產啊， 個老細賴嘢賴嘢， 撲矛係咪？ 撲矛係啊，撲矛係啊，係啊。 喂，但係其實佢係佢又唔係買啲好撚貴，佢係純粹係啲門票收入啊，各方面唔夠錢。 其實佢係買啲人係偏貴嘅， 偏貴。 你見到佢即係本土嗰啲廢柴，即係你見到嗰啲牟利。基本上佢球技係咪比得上其他人呢？你喺西班牙執過翻嚟，即係你見到小雲斯嘅米祖，咁其實佢唔係好貴執翻嚟，但係佢踢出嚟嘅水準係比任何一個英格蘭嘅英倫三島籍嘅球員都係個身價係平好多，佢值好多。你見到嗰個水平同佢嗰個身價係成正比， 炒貴曬啦，唔係拎英國人 啊！破茅未落呢個英冠之前，邊個做領隊嘅？ 列 納啊嘛，列納啊嘛，最唔會做咩㗎？ 收 回傭㗎嘛，傳 聞啦，傳話，即係傳咗好耐， 都係傳聞㗎啦。佢衰過一次㗎啦， 衰過一次， 作咗個 charge 啊，不停透過買球員啊收傭， 好多好多經理人中間嘅運作。 同埋嗰段時間係有第二班主入主嘅，簽咗好多即係 等使嘅， 等使嘅，同埋使大好多， 即係為千而千啊，收傭啊，咁你話隊波俾人吸乾曬啲水，咁啊梗係。 即係你所熱刺今季即係用巴爾嗰一億買啲咩人翻嚟踢到啲咩成績， 仲有昆士柏流浪咧 ，QPR 流浪咗啦， 所以哈里列納好犀利啊，收回咗，好咁就呢個時間上半場就到呢度啦， 時間掌握得啱啱好， 下半場英超再繼續，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我係探長。哇，花生當飯食，聽完耍太極，呢一筆係你哋嘅Reggae 先係大家嘅。其實都係再嚟 過。唔係嗰啲一筆大家啊 東立獨家授權，陳某親自繪圖，香港人氣漫畫改編手機遊戲《火鳳燎原》首度突破20萬人下載，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載《火鳳燎原》手機版，新手玩家免費送你 B 級無障卡。 我覺得係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白旗㗎。 原來水鏡卡係咁樣用嘅，早知就唔使練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點解冇呢個無名軍師嘅？ 立即下載《火鳳燎原》手機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屌你个咁嘅扑街曾荫权，总意思讲香港人冇人冇瓦遮头，梗系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会烧鸠死咧？天桥底啊！屌你老母，几捻多嗰啲砖夹鸠起晒，等你瞓唔捻到天桥底啊！冇人瞓街噶嚟噶香港，因为你瞓唔捻到啊！你睇啲樓盤廣告，冚唪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見到一個鬼佬樣啊？冇，淨係見到 Charlie Mad 啊嗰啲人喺度，屌你老母！你講乜撚嘢鬼佬啲廣告呃鳩你啊！大家唔好信啊！ 佢要跨過浴缸先去撚到嗰個浪山， 即係想講，如果唔覺意咧，浴缸有啲水我跣撚，因為飛出去個浪山，屌你邊撚個唔跟緊設計嘅咧？ 李嘉誠都唔知幾醒，你留意一下李嘉誠係點樣答個問題嘅先。佢係話去到上去冇問題，心曠神怡，望到一片綠色綠油油，佢冇話。闻唔到啲臭味啊！佢就望到啲嘢绿色。 跟住又话：，我哋呢八十啊，啲咩，即系成日跳槽。你嗰啲屎忽鬼对我哋好啲啊，唔会跳嚟跳去啦。你估含咁多条捻好捻过瘾啊？含开一条啊，唔想转噶啦。根本好多人都系你呢啲冚家产逼成我哋周围去屌你，好似人巴荡妇咁周围帮人含。 自己砌间屋，我冇钱，我砸鸠死都抵啊！你有冇我避难？屌你，冲入去政府嗰度啊！屌你，政府而家最捻安全、最捻稳阵，就砸鸠死晒。只有贪官嘅屋自己最捻稳阵。屌你老母！今年 又 地震，大家仲廣東人，刁喇媽頂硬上，而家連嗰個刁喇媽政府都話要粗皮都要炒埋， 呢個真係悲哀。 因為做一個民族英雄幾撚慘，我講嘅嘢都要俾人 delete， 屌你俾人過濾，屌你老母！我已經死撚咗，仲要 和諧。星期一晚9:30 ，Tim、Terry、Jeff 在晴朗的一天爆躁。